诃，南无弥利多波波夷娑诃，南无弥利多多波夷娑诃，南无弥利多波波夷娑诃。 报父母恩咒，第一恩，怀胎守护恩；第二恩，临产受苦恩；第三恩，生子忘忧恩；第四恩，咽苦吐甘恩；第五恩，回甘救师恩；第六恩，哺乳养育恩；第七恩，洗濯不净恩；第八恩，远行意念恩；第九恩，身家体恤恩；第十恩，就近怜悯恩。